现在是北京时间六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， 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保温材料哪家强？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、挤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等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26-2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4595-185-0103-0708。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，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，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。 FM 999在清晨品质回响。 不说话，尽管讲出不快吧，是与期盼有落差，请不必惊怕，仍然会冷静聆听，仍然紧守于身边，与你进退也共鸣。是现在蔓延，某些不可改变的改变，与一些不要发现的发现，就这么放大了缺点。来让我问，谁可决定那些东西叫做完美之线？我只懂得爱你在每天。当潮流爱新鲜，人爱标签，幸得伴着你我是窝心的自然。当闲言再沾酸，给他妒忌多点，因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条件，谁又可清楚看见。若果不甘心去问，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。笑，何妨与你又重温，仍然我说我庆幸，你永远胜过别人。期待你没完爱没完，放开不必打算的打算，做一些可以约定的约定，就抱紧以后每一天。其实你定然都发现，我有很多未达完美事情，我只懂得在努力每天。迷新鲜，沾酸，给他妒忌多点， 人的歌，他让我是对的，睡不着我就醒着，不再让日子被打乱的寂寞很吵，我情绪很多，我很镇定，因为投入所以放弃，不愿再被动心，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，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，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 在虚言之里静静叹息，太多的我 之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得不到就不要

灭了街坡光芒，干一滴离别的泪，灼烧着我的胸膛。爱在天地中流转，一颗心为谁奔忙？四海八荒，身在何处何安放？听风声在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？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才忘了夜多漫长。掌心的泪我倒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。又闻琴响，与你天地间徜徉。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三世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。 FM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傻的勇气，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忘了有多久，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。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，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的，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成翅膀守护你。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陪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，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 身旁。

心，滴滴答滴答，想你的声音。